今日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4:51-52，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我们今天很高兴由我们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给少年人一个机会，请石牧师。 今天家的弟兄姐妹都平安下，好，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好，主，我们多谢你让我们去听你的说话，虽然可能简单的两节圣经，但却带给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的挑战。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的题目就是给少年人一个机会。当然当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有点遥远，少年人的嘛。所以呢，首先呢就要考下大家，就是少不少年人先，明天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好，首先问下大家，你听过叫 MEZ 世代没有？有没有人听过？没人听过。是啦，今天没人听过这个 MEZ 世代，那么不如就等我去讲一下啦。如果你是这个世代的，应该你举手表达一下啦。咁啊 ，MEZ 世代就係咩咧 ？M 咧就係講緊1981-1996咧時代出世嘅，就叫 M 世代啦。在座當中有冇啊？阿峰嗰啲得唔得？都唔得。喺細個平嗰啲，嗰啲唔係嗰啲，可能係後邊嗰個嚟啊。而家一去到1996，哦 ，Ivy 嗰啲得啊？哦，李圖係噶。哦 ，OK， 好，一陣你睇下你似唔似你嗰啲人啊 ？M 世代。另外一種叫 EZ 世代，就是1997-2010年代之間出世的，就是 EZ 世代了。所以暫時觀察就應該得少量人是 M 或者 EZ 世代。其實這個世代的名稱其實是來自哪裡呢？來自韓國，這樣稱呼這些人的。在韓國裡面稱呼這些叫新一代的年輕人，就是講緊他們是同他們以往那批的我們叫成熟一點的人是不一樣的，為了分辨他出來。這些的世代的年輕人有什麼特徵呢？有這七個的特徵，包括什麼呢？就是自我信念的消費。什麼叫自我信念的消費呢？買東西呢就不是說牌子誰個什麼牌子厲害的，而是呢你買那樣東西是要表達你的人生理念啊，你啲信念啊，你啲嘅價值觀咁樣嘅。例如你買件衫咧，係要講環保嘅。咁呢個牌子咧，專 sell 環保嘅咧，你係特別要中意買呢件衫，因為佢代表緊推動緊你個支持環保嘅概念，就係咁啦。咁所以呢啲人咧買嘢咧就會咁樣嘅。所以韓國啲人咧就會買咗一個品牌就叫 Mary Moon， 就係專支持咧，即係關心咧韓國嗰啲慰安婦嗰啲人權嘅。啊，咁呢個就係其中一類咧，佢哋嘅特徵啦。第二類咧就係數位原住民，咁簡單嚟講咧，即係成日上網啊、數碼化嘅人啦嚇，包括你用手機啦、用 Facebook 啦，不過而家 Facebook 都係out嘅 ，Instagram 啦嚇，即係 Twitter 啦咁樣等等嘅資訊科技去了解世界啦嚇，去關心佢嘅社會啦，咁就第二個特徵。第三個咧就係咩咧嚇？俾包容社會的多樣性，容許社會裡面有不同的價值，就不像以往我們的年代那樣比較單一的。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中國人經常都強調一個什麼觀念，就要結婚生子，是吧？即是你一見到你就經常都想著，即是很小的想他大過你要結婚生子，娶個好老婆，再有孫，等等等等，一直這樣想。但是呢這個 MEZ 世代裡面卻強調可以有其他選擇的，不一定要結婚生子，可以一個人生活，可以不婚不結婚都是可以的，有很多不同的價值都覺得是可以 OK 的。第四個就是他們着重是那種體驗感和當下的感受，即是說其中一種他們花錢的方式就是不是一定要買一些具體的實物的，而他們說錢可以用來好好地去活一次，包括了可能他們會用他們很多的錢去一個他們平時很期待去的，可能看北極光， 用了几万元就去看北极光，他觉得哇，人生能够品尝一次呢就非常之好了。不知道你会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些事情了。好，跟住另外第五个啦，就是对于世代的工作的看法，就是什么呢？工作来讲呢，就是最重要，就是不单止雇员要诚实，公司都要诚实，公司呢都要公开的东西，不会有些欺骗成分的。所以呢，一间的机构呢不可以很多诈骗，很多一些不诚实的手法做生意，甚至乎呢那种的工作的看法呢，就是放假是我应份的嘛，我听日放假咪放假咯，使乜通知你老细啊？系嘛，听日唔翻工咪唔翻工咯，系嘛？你有冇听过啊？辞职系咩啊 ？send 个 WhatsApp 辞职噶。以前我哋做嘢系辞职信噶嘛，要打到好详细啊，讲到咩原因啊？哎呀，你公司好好，不过我都有我自己嘅梦想啊，乜乜一个短信已经系俾面你噶啦。OK， 就系咁样啦。第六就是什么呢？个消费形态的改变，就是他们开始，因为他们即收入不是那么丰富，不是我们已经储了很多钱的一代，他们不是很多钱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买很多二手但是新的东西，即有些货物是新的，不过一路过了很多个时间，跟着都未卖得出，不过是新的，他们宁愿这样便宜地买些新的东西，帮他们省一些钱，他们就接受得到的。所以在韩国呢，这些二手的市场呢都是很蓬勃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会喜欢投资一些虚拟货币，因为他们都想用一些他们掌握的方法呢去赚多一点的钱。他没办法好像我们上一代这样呢，可以储到很多的钱，赚到很多的钱，还有机会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呢相对比较少。就是这样了，七个的特征，就是在韩国里面讲的新的 M2Z 世代。其实这个 M2Z 世代也都同时间呢都是很多地方里面呢新一代都是这样的。不知道如果你有仔女那些，你的仔女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机不离手。所以呢，人觉得新一代是不是好像硬是跟我们不一样，硬是好像做不到什么大事这样。不过呢，原来在韩国呢，这个 M2Z 世代呢，就是在过去一年呢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扭转了整个韩国。什么事呢？就是啦，啱啱喺2022年咧，韓國就選第二十屆嘅總統啊！啊，當時咧嗰個嘅狀況就係兩個嘅候選人咧個票數咧係非常之接近啊，就係尹錫悦啦同埋李在明啊。而其中咧，尹在石咧就做咗一個好重要嘅策略，就係咩咧？就係立啲年青人，佢就係去即係取到年青人 M2Z 世代嘅票。以至到呢啲世代嘅票咧，令佢啱啱能夠贏到咧李在明，成為咗韓國嘅新一屆嘅總統。所以你以為呢啲年輕人，都好似淨係掛住自己玩啊，吃喝玩樂啊，享受啊，即係唔諗將來啊。但係原來咧，呢班嘅年輕世代咧，竟然喺嗰個時刻，佢哋嘅力量咧就扭轉咗整個韓國嘅嗰個嘅總統選舉。所以咧，今日值得思考，就是不要睇小你啲年青人，不要睇小啲後生仔，佢哋要發威上嚟咧，真係唔簡單。所以今日咧，藉著聖經咧，都介紹有一位嘅年青人。呢位年青人喺馬可福音裏邊就係咁樣描述，佢話有一個少年人，佢赤身披著一塊嘅麻布跟隨耶穌，眾人就捉拿他，他就丟了麻布，赤身就逃走咗啦。短短的兩節，不過呢，我們又細味一下這個人物是一個什麼的人物。第一個的分題就是赤身，這個人最後呢就光秃秃地，即是沒有穿衣服，赤身就逃走了，連身上披著那塊麻布呢都不要。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即要走路走到這樣的階段，就是衣服都不穿，就要趕著走了，要逃亡了，是不是？這個呢，馬可福音裡面描述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少年人，他就做了一件这样的行动。不过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读到马可福音，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教马可福音嘛，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讲完了，这个人马可福音讲关于谁的事？不是关于马可的事，关于耶稣的事，关于耶稣的生平嘛。但是一直讲耶稣生平，就无端端弹了，就是两节，就讲到有个年轻人就有这样的遭遇。 你有没有读这个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讲这个后生仔，什么人物这么大不了、啊、要这样提他呢？所以呢你看到这里有一幅的图，这幅图就是讲的就是在马可福音第14章43到52节的时候，那个内容就是这幅图画了。马可福音第14章43到52节的时候，其实描述了三个的人物的。所以这里我圈了给你有三个人物，一幅图看完当时耶稣被捉拿那个的晚上。是不是耶稣即是吃完最后的晚餐，去到客西勒玛利园祈完祷，跟着一出来的时候，跟着怎样就有人兵丁捉拿他嘛。这个图画就是这样的图画。那个经文是怎样呢？我们给大家看得详细一点。其实可以分开做三个的段落，包括了43去到46节、47去到50节、51去到52节。好，我们很快跟大家去望一望，就是说第43至46节话，说话之间忽然12个门徒里面就的犹大就来了，并有许多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和从祭司和文士长那里去来找他了。Okay? 跟着他说卖耶稣的人就给一个暗号，就说我跟哪个亲嘴就是哪一个了，你们就捉住他了。你留意这段圣经里面是很有趣的，就是你知不知道哪个叫卖耶稣的人？你知道哪个？为什么你知道？是不是圣经讲的，是不是？但是即是你留意那邊個先？你啱啱出先？猶大啊嘛，咁點解唔直接嗌猶大啊？係咪好奇怪啊？因為你留意一下，其實上面都講咗噶啦，佢話即係那十二個門徒裏嘅猶大就嚟咗嘛，仲有好多人就帶住刀棒就跟住猶大嚟啦嘛。咁其實成個圖畫都好清楚，知道跟住係邊一個做嘢啦，係咪？但係呢段聖經就好明顯就特別講到咧。出賣耶穌俾個暗號嗰個咧，就叫賣耶穌嘅人，就冇講係猶大嘅，得唔得？明個意思哦。咁但係你要知道咧，43-46節就係講緊頭先前面嗰幅圖畫，就係中間嗰幅圖畫咧，就係去錫耶穌賣猶大嗰個圖畫啦。哦，得咯，明我啊。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咧，原來咧喺嗰個馬可福音裏邊呢度呢幾個人物嘅描述咧。是没有讲名的，其实没去到某些位置他没有讲某个名字。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马可福音里面有时候都会用到一种的手法、啊、就是讲某一个人但不会特别提那个名字。不过呢那个读者呢那班的群体呢就真的会知道是哪一个的。就好像你这样说刚刚一讲你就知道就是犹大咯、啊。但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描述、啊、卖耶稣的人。OK 了。啊事實上咧，有時都會咁嘅，有時我哋講嘢都係咁啦嚇，即係見到一個人，有時都未必會直接講個人名嘅。我記得早兩三個禮拜咧，有個人咧嚟到教會啊，即係我同阿碧啊接待佢啦，跟住佢話喺報紙裏邊見到你哋有個牧師好靚仔嘅喎，咁我心諗個係咪講緊我啊？你明唔明啊？佢話牧師好靚仔，咁我都要得一個牧師。但他又不说我阿石伟汉牧师，他就说很帅的。跟着呢其实他是想说我嘛，是不是？有时候都会这样的。不过补充一点，最后那个、那个女士、之后没有再回到来了，见到真样之后。他说原来、我们、即不失实的报道。但是就是这样呢，即原来马可福音就说、啊、有一个卖耶稣的人，你们明白犹大。跟住去到第47-50节咧，又有一個人講咗呢個人，又冇講邊個名嘅喎，睇下邊一個。佢話旁邊站著嘅人，即係講喺耶穌旁邊站著嘅人，咁咧邊一個喺耶穌旁邊咧？佢話就有一個拔出刀嚟，將大祭司嘅仆人用砍咗一刀 ，OK， 砍掉咗一個人嘅耳朵。耶穌就話：啊，你收翻把刀啦嚇，即係咧，我教咗你咁耐，你都唔醒嘅咩嚇？跟住嗰個，跟住話門徒咧就走咗啦。好啦，請問你拔刀嘅人係邊個？係嘛？你知唔知邊個？大家都知喎、哦，但係呢度冇講嘅喎，講彼得係嘛？咁所以咧，你會知道咧，原來咧佢哋一定知嘅。OK， 读这段圣经的特别那个时代的人一定知道你在说谁，拔刀的人就是在说彼得。 OK 啦，是不是？所以整幅图画里面犹大出了场大家知道，彼得出了场大家知道，而且没有特别提他的名字，不过大家知道他在说谁。那五十一节呢？五十二节呢？有一个少年人当时在门徒之间在场的，见证着耶稣被人捉拿的，跟着怎么样？他因为有人说要捉耶稣的同党，门徒就离开了，逃走了，他呢都逃走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少年人那班门徒认不认识他的？十二门徒都会认识他的，耶稣认不认识他的？都认识他的。咁所以咧，马可福音嘅读者咧，识唔识呢个人啊？其实都知呢个系边个嚟嘅。所以呢个人记录喺马可福音里边咧，并不是纯粹嘅一个嘅陌生人吓。又头先讲咗啦。OK， 呢个少年系边个咧？吓，根据好多嘅我哋嘅观察，包括咗咧。他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是很特别的，因为在晚上在客西马尼园的时间，夜妈妈你走去公园里面，即是你相信一下都不会，特别在客西马尼园耶稣祈祷的地方，是不是？这个人竟然都在耶稣出现的这个地方出现、okay? 他出现的时间地点是 不正常的、okay? 一定是跟耶稣有密切关系。第二个就是他不属于十二门徒，因为门徒都刚才说都离开了，他肯定有份在耶稣的生活圈子，所以门徒都认识他。另外就是肯定门徒认识他，但是这个话他没有清楚讲到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讲到名字来大家就知道他，但是这个人的、那个表现是什么？很样衰的，样衰衰的，什么衫都不穿就逃走了。你想想一个这么愚的人，咁惨啊，冇乜面子嘅事情做咗出嚟嘅时候，记述佢，咁点解要记述佢咧？嗱，我哋要问一个问题：点解要记得呢个人呢？系嘛？一定有意思嘅，因为呢个人就想话俾你听，佢系边个？呢个人真系唔得掂啊！当时吓，不过佢喺。历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是谁呢？根据学者的研究，最大的可能他们都是一致比较认同，就是其实他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马可福音的作者一路记述耶稣的一生片段的时候，他说原来那晚他都在见证这件事，不过他是衰了那个，他都不敢开自己的名字，不过他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正正好表明了就是他。所以学者就说呢，就是这个原来这个少年人其实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这个人。马可是这个什么人物来的呢？马可本身就住在耶路撒冷。你知道耶稣被卖的时候被钉的就是耶路撒冷，是不是？而且呢，马可的母亲就叫玛利亚。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呢，其实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豪宅来的，某程度上可以招呼了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圣经里面讲的就是、马可约翰，或者叫马可呢，他就是他妈的地方，就是当日要招呼耶稣他们进入最后晚餐的时候，原来就是这个地方。甚至去到早期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离开监狱的时候呢，都是去到这个玛利亚的家里找其他的同伴。你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呢，跟耶稣呢是有一定的关系。耶稣当日吃饭呢，他都看着耶稣吃饭。见过耶稣很多的经历片段，他的妈都是这样接待耶稣，成为早期的一些很核心的跟随耶稣的人。不过他只不过不在十二门徒之列啫。OK， 所以咧呢个段落话俾我哋听，就是马可呢个人他逃走了，这个后生仔唔掂喎，走咗。OK， 咁我哋问啦，如果是你 你会唔会俾呢个少年人翻身呢？系嘛？当日门徒四散，佢跟埋一齐四散，仲走到咁样，系咪？佢有冇机会俾佢重新再为主做一啲嘢咧？你俾唔俾机会佢啊？俾啦，点解啊？仲咁细个，做错嘢都正常啫，系咪？系咪咁样？佢再睇，原来圣经里边讲紧就系马可，佢喺耶稣离开世界上之后，佢都系有决心去改变，佢都继续跟随神。你知道《使徒行传》里边讲紧佢阿妈接待紧啲门徒嘅时候，佢都喺其中。去到第《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嘅时候，就讲到咩咧？吓，上了一上就往那称呼马可嘅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嘅家里，喺嗰度咧有好啲人，好些人聚集啦。呢个头先讲紧彼得。去第二十四节嘅时候就话，神嘅道日渐兴旺吓，即系上帝嘅福音越嚟越扩张嘅时候，去到第二十五节。巴拿巴和掃羅辦完他們供給的事，就從耶路撒冷回來。當巴拿巴和掃羅就是從耶路撒冷回安提柯的時候，竟然帶了馬可的約翰回來，即是說他們在耶路撒冷見到馬可，他見你去有轉變，好像很想認真去服侍主，他帶他們安提柯教會。 OK，於是在安提柯教會裏面呢，就是跟住就經歷了、被差派保羅和巴拿巴、在整個嘅差派的過程裏面，跟住保羅和巴拿巴就開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而去到第五節就話到咗，跟住後面就話呢度就講到咧，其實馬可咧都係一起參與住咧呢一個嘅宣教旅程。所以去第四節話，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裏往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米拉米，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裏傳講神的道，亦都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約翰嘅原來，約翰即係指緊馬可咧，原來都一齊參與咧呢個第一次嘅宣教嘅旅程。哇！呢個後生仔幾好啊，去參與呢個嘅宣教旅程。就是这样、就由这里下段讲到，就是去到由耶路撒冷、就是去到安提柯，就是去到安提柯的状况里面、这里讲到他的参与第一次宣教旅程，就是这样呢，就由跟着沿海，你看得到、就是在岸边一路去到个岛路、去到个岛的时候，这个岛就叫做、叫做塞浦路斯、跟着就再去回岸上面。当去到这个宣教旅程去到一半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了一件事情。十三章十三节《使徒行传》，他说保罗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去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的时候，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离开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你想象一下，而家去紧宣教啦，出紧队啦，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地点啦，咁咪继续去咯，系嘛？但喺呢个时候，嗰、那个少年人马可、约翰，或者讲当时已经唔系少年人，吓、当时系咩咧？就已经系讲紧主后四十七年，即系你想象下，如果当日系一个少年人，可能当你十八岁啦，咁而家咧十八加十七，即系三十五岁噶啦，大约系嘛？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这个时刻马可他离开大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人说会不会是因为即是搭不惯船、即是舟车云浪，或者有些人说他比较保守一点，就是什么呢？他不喜欢去跟外邦人传福音，无论什么原因都好，他就是他要离队回家，即是不是真的激气、如果你是作为一个领队，一个人中间说要回家，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度就话成咗年嘅马可参与报道队，而家又咩啊？再一次逃走，再一次逃走。某程度上我哋呢度描述就话马可好似一错再错，一次逃走，再一次逃走。如果再过多几年，你估佢仲会唔会逃走咧？你会唔会觉得佢会逃走啊？你都要问一个问题。佢可唔可靠？ 仲可唔可以俾重要嘅任務馬可咧？我哋都會問呢個問題，我哋都會問呢個問題。但係有時我哋又問翻我哋人生嘅日子裏邊，我哋某年某月某一日，可能我哋都試過跟隨耶穌跟下咧甩咗嘅，脱腳啊，跟住翻返去平常嘅生活啊，啊，即係唔係好想翻教會啊？我哋都試過逃走嘅，其實我哋可能逃得遠啲，有啲係逃咗幾年，係咪？有啲逃咗十幾年先至去翻到上帝嗰度。原來咧，有陣時我哋都赤裸裸咁樣咧離開咗上帝。在别人的眼里面，可能我们都是一错再错，不懂得珍惜上帝给我们参与服侍祂的日子，跟随上帝的日子。所以重要的就是问你还会不会给机会祂呢？要问这个问题，你会不会给机会祂？第二个的跟大家思考的分题就是，那个机会是怎样呢？結果保羅他們再回來安提柯了，完成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回來了，報告了他們的整個行程了。沒多久之後，保羅又要決定有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有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這個時候就是要決定的時候了，侵不侵埋馬可玩？不如表一下態，我也想看看大家，如果俾你，你作為教會領袖，你侵唔侵馬可參與第二次宣教旅程？你侵嘅，請你舉手。OK， 侵佢玩嘅，會阻礙你帶隊嘅喎，中間又走嘅喎。好啊，唔侵嘅舉手，有幾個唔侵嘅？唔侵佢玩，因為阻住曬係咪？咁冇愛心㗎，係咪啊？教會有時咁講，講冇愛心㗎，啊咁對人嘅，後生仔㗎嘛，即係你卅幾歲，你都。都幾十歲人係咪？你俾多啲機會佢嘛？即係喺個掙扎裏邊，真係可以人有唔同嘅意見嘅。結果喺《使徒行傳》第十五章就講到，保羅同埋巴拿巴住喺翻到去安提柯之後嚇，於是咧過咗啲日子，第三十六節，保羅就同巴拿巴講：我哋要去翻從前宣教嘅地方嚇，睇翻探翻嗰度嘅弟兄姊妹，做第二次嘅宣教。三十七節，巴拿巴有意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去。巴拿巴很想帶埋約翰去，但係即係馬可呢度嘅馬可約翰，好想帶埋馬可去，俾個機會佢啦。三十八節，保羅話：因為馬可從前咧走路啊，做到一半咧冇去啊，嚇！保羅就話唔好帶佢去。三十九節。於是咧，保羅同埋巴拿巴咧有唔同嘅意見，唔同嘅意見啊！本來係同工嘅，而家要分工。結果點咧？巴拿巴就帶住馬可去咗居比路啊！保羅就揀咗西拉就出去，就去第二次嘅宣教旅程。咁你見得到呢度就係講緊保羅嘅第二次宣教旅程，就係喺上邊咧。行翻上去嘅，喺上面嗰啲陸路咧，行翻上去嘅。所以咧，其實呢個時間係幾時咧？其實就係主後五十年，即係啱啱離開大隊三年後，要再決定願唔願馬可參與。整個嘅討論裏邊就係分開咗做兩個嘅立場，一個就係保羅，一個就係巴拿巴。保羅就好簡單啦，就係。不支持的，不支持的，不要破壞他們今次的宣教旅程，要好好完成這個旅程，要做到探訪弟兄姊妹，祝福教會，傳更多的福音。我可以這樣去描述，就是保羅很清楚他的使命，他的事工的導向是很強烈的，要完成這個任務。保羅有沒有錯？保羅沒有錯，完成上帝給他的任務，就做咯，是吧？我們都要拼命去做的。巴拿巴其中一個的跟馬可的關係就是什麼呢？巴拿巴呢，其中就是馬可的表哥來的。巴拿巴是馬可的表哥。 巴拿瓜，你知道頭先我哋話誒馬可，你知道頭先我哋話佢阿媽都有錢，有個好大嘅地方，即係富二代嚟嘅，係咪啊？咁啊，即係馬可係富二代。咁巴拿巴佢另一個名稱，佢嘅意思就係咩？勸慰子，最中意安慰人嘅，代表咗咩啊？巴拿巴係一個好中意關心人需要嘅人。佢見到呢個後生仔嚇，佢又係一個好人，佢係一個被聖靈充滿嘅人嚟嘅，即係巴拿巴。以致到佢好想建立一個人嘅生命，係以人為本嘅一種心態。Okay? 巴拿巴係關心人嘅勸慰子，好關心人，所以巴拿巴好希望事工唔緊要，人緊要啲，關心人緊要啲，以人為本，以事工為本有冇錯？以人為本係冇錯，冇錯。咁所以保罗同巴拿巴系冇错，都冇错系啦。咁就重要啦。保罗同巴拿巴都冇错，同样要知道喺教会里边都系咁，喺教会里边生活都系咁。要搞清楚我哋教会嘅生活就系咩咧？我哋教会里边咧有啲人咧以事工导向嘅，即系要做好去要传福音，即系要让到教会可以多啲人认识，系带动咗整间教会里边咧可以一路有啊属灵嘅增长、人数嘅增长等等，事工导向。但係同時有啲人咧好關心，要探訪重要，教會探訪事工要重要，關心多啲咧迷失嘅羊，好多人咧無助，關心人亦都重要。所以有陣時喺教會做一啲嘅決策上邊咧，有啲人覺得做事工緊要，有啲人做人緊要，做咗人就做唔到事工嘅咯啲嘢，做咗事工又關心唔到咁多人嘅咯。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想講嘅重點就係、是、喺教會裏邊，大家都係為咗神好嘅話咧。不要因为这样而对立。教会有些人重视人，有些人重视事，但一起去配搭就是为了同工，为了祝福教会。所以教会从来两个不同思想的人是不是必然要对立的。但我们可以分工。喜欢做事工的人就继续做多些事工。喜欢关心人的比他关心多些人。所以保罗完成了第二宣教旅程，祝福更加多的教会，包括腓立比等等一路的教会。马可同样能够建立到生命，令到更加同很多人同样蒙福。教会可以接纳这种多元性，教会可以接纳到不同人有不同的性格特质，这个才是教会。今天我们恩福家，我们都要建立一种这样的教会观念，就是不要因为大家有性格不同，不要因为大家有些取向不同就否定了对方一定是你不啱，就我啱晒。反而是你有你的睇见，我有我睇见，我哋点样让教会配搭得更好，以至我哋同工同时间我哋可以分工，我哋可以同心同行，但佢系有各有各行，好重要的。而喺个过程里面，最尾马可就得到被建立。呢度《使徒行传》里边第二十六节、15章26节好清楚话，这两个人就系保罗同埋巴拿巴，都系为我主耶稣基督嘅名咧不顾性命嘅。两个都系好基督徒，两个有唔同嘅取向，但系一样可以各自配搭祝福神嘅家。OK， 最紧要就系咩啊？凡所行嘅，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教会最大嘅伤害就系咩咧？教会自己内部打仗咧。就不用傳福音了。一間教會要強大呢，裡面首先要同心。我見到很多香港的教會裡面都是未出去做事，裡面自己都分黨分派呢，永遠都做不到事的。今天呢，恩福家呢都要知道我們要邁向這個地步，就是我們怎樣去繼續去建立我們一種同心同行的文化，我們既著重事工又著重人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所以最後我們見得到马可在他人生去大约可能30几40岁的时间，都中年了，竟然有人给机会他，他就可以不再一样。另外一位成就了马可的人物是谁呢？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5章13节说，在巴比伦同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文理安，巴比伦就是说罗马，就是在罗马的时候呢，彼得就写信就说，我的儿子马可都文理安。 彼得怎樣去看馬可呢？去到這個時間，他認為馬可經歷了這麼多年的人生成長呢，他都成長了，他能夠祝福教會，成為了彼得的屬靈的兒子，彼得的屬靈的兒子。所以藉著巴拿巴的愛心的扶育，藉著彼得的帶領幫助，以至到馬可的生命可以被造就。一個當日逃走大家看不起的一個少年人，原來他經歷了很多生命的成長之後，他可以站起身，他敢於再侍奉上帝，以至到他生命能夠怎麼讀這個字不懂得你們、啊、我都在香港學的，一個叫辣著，有首歌叫辣辣辣辣辣辣著，這樣的、啊、辣著。我們給機會一些、愛主的人，給他去可以給他的生命有機會辣著的時候，可以為主做更多，這個就是教會要做的事情。所以去到主後50年，即馬可得到巴拿巴的接納，去到主後64年的時候，那個中年的 馬可可能已經叫中年的馬可，就是什麼，就得到彼得的肯定。剛才彼得前書裡面得到一個有一個的肯定，一個有一個侍奉的機會，以至到他可以傳言為主。怎樣傳言為主法呢？你看看，就是在主後61年的時候，即是第一次在羅馬被囚，說緊保羅，保羅在羅馬被囚，記不記得保羅剛才說什麼？他不讓他參與第二次宣教旅程嘛，不讓馬可去嘛。但是在哥羅西書的時候，保羅怎樣去看馬可呢？他說，與我一同坐監的阿尼達古問你們安，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當保羅在監獄裏面的時候，馬可都在當中，在附近去協助他，去扶持他，所以保羅是在用他，你看到嗎？是跟他一起同工，可以回來。當大家各自做了不同的事回來，我們沒有不和，沒有爭拗，繼續一起去為神做事。保羅都接納馬可，所以跟馬可，保羅跟馬可同工。跟著他說，說到這個馬可，你們已經受了吩咐，現在我差派馬可到你們那裡的時候，你記得要接待他，因為他是愛主之人，你要好好接待他。去到腓利門書說，與我同工的馬可是跟保羅是同工的。主後61年，去到主後66至67年，即是保羅的第二次被囚的時候，他寫緊提摩太後書的時候，他怎樣再講到這個的馬可呢？他說，獨有路加在我這裡，你來的時候記得要帶馬可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越來越有火熱，越來越愛主，越來越願意為主犧牲，跟保羅、啊、甚至在、即是羅馬裏面、啊、協助彼得的時候，即是他在當中不再成為一個徒兵，不再成為一個徒兵。歷史裏面怎樣去評價馬可呢？在、即是、早期的教父裏面，即是基督教裏面，即是我們信仰裏面的教父、啊、其中有一位叫耶猶米。耶猶米就說他怎樣去介紹馬可呢？他說，馬可這個是一位上帝的傳道者，他是從彼得水禮所生的兒子，是上帝話語的學生。他身為利未人， 是一位在以色列執行祭司職份的人。他在信主之後，在義大利寫了這個的福音書，即是說他就寫了馬可福音了。早期教父就是看到馬可一生裏面雖然很多的波波折折，最後站起來願意為主去侍奉的時候，熱心到一個地步，就是願意去寫了馬可福音，將耶穌的一生的最重要的事就記錄下來。所以我們下個月就一起讀馬可福音了，因為呢很重要的，他有一種生命的體會。特別你要知道他的馬可福音、嘅即系佢点解能够写得马可福音？其中好重要嘅就系因为佢系见证过耶稣嘅，佢有彼得俾咗好多嘅一手资料佢， 加上他自己搜集的资料，他很认真去写了马可福音出来，给我们知道那位耶稣是哪一个。所以记得报名主日学了。所以甚至乎这里 后面耶稣米还说，据他们的一些的研究就说，他说原来马可后来都在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的教会，所以马可还建立了教会。弟兄姊妹，很重要啊，原来有一些年轻人、后生仔或者即是成年人或者中年人，原来都很需要一个机会。你有机会给他，不要介意他曾经怎样行错，怎样即是走失，你给机会他，扶持他，他可以为主立着，成为不一样的生命。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人，可能有些人都很熟悉的，就是一个得到机会的少年人，这个是谁呢？叫萧志刚。萧志刚就是讲他可能有些人未必认识，不过起码他是把定识，就是萧生。你看开香港的电视剧，啲武侠剧，你就知边个叫萧生噶啦。啊，佢就系萧生个仔嚟嘅。啊，咁啊，佢自细就喺边度长大咧？喺香港嘅慈云山嘅地方长大。慈云山最出名系咩咧？黑社会最出名系黑社会。啊，你听过有叫慈云山十三太保？啊，就系陈慎之啦。吓，即系一个黑社会大佬，系咪 ？OK。讲紧就系、这个萧志刚，同样咧系年轻嘅时候，佢都行差踏错，佢自己佢生命里边咧，佢觉得佢住喺慈云山好多黑社会，佢唔想俾人虾，佢结果点样做咧？点样先唔能够喺一个黑社会当道嘅地方唔俾人虾？唯有就系你系黑社会咯，系嘛？所以佢就都加入咗成为黑社会，而当佢做咗黑社会之后，佢最怕见到两种人，第一种就系警察。是吧，警察就会捉这些黑社会或者去盘问他。第二类他最后见到人就是什么，就是另外一些黑社会。因为黑社会见到黑社会通常就是什么，就是要立即拿刀要劈嘛，对冚的嘛。那他都怕一个人的时候对方几个人，那他都危险的嘛。所以呢他会在一个以为有一个很大依靠很安全的，就是黑社会很安全咯。但原来呢更加令他就是叫黑道又惊白道又惊。一个这样的生命里面，常常在一个惊恐里面，甚至乎后来就什么，还会吸毒。当时他家人 都差不多无理他，丢弃他了。但是感谢主，就是有人去照顾他，有人呢去给予他机会去帮助他。就是他在20岁的时候，他就遇上了陈慎之。陈慎之就是当时就是本来之前是一个黑社会大佬，后来他都信了耶稣。他经历信耶稣的好处，他就将这个信耶稣的好的福音就介绍了给萧志刚。于是萧志刚就也都尝试去跟着用福音戒毒的方法过一个新的生活。他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初初家人都不信他改变的，但慢慢他用行为证明到他真的决心改变。他家人开始接纳他，给机会他，甚至乎当他家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有什么意见都问一下萧志刚，你想怎样，你怎样看。就是这样一个的少年人，生命可以得到被改变，生命有被改变的机会，以至到他1985年他还加入了突破机构去帮回青少年，帮回青少年，帮他们在误入歧途之中去带回他们回去正确的方向。1992年还被选为香港的十大杰出青年。1993年开办了机电中心，就是用一个军训的方式去培养青少年，让他们呢捱得起，他们不怕艰难，勇敢面对困难。但他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就是来自别人给他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藉着马可的信息，这个少年人，我们问你会不会给少年人一个机会呢？你身边总有很多人出出这么转的，是吧？你有没有给机会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你有没有给机会你自己呢？真的，是吧？我听到经常说叫谁谁侍奉，哎呀我不得的，哎呀我很害怕，我不可以的。你一次都不做当然不得了，做做下有经验就得了，是吧？有时候我们回应上帝，上帝给了很多机会我们，反而我们是不接受机会。 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俾机会人，我哋都开放我哋可以接受人哋俾机会我哋。我哋一齐祈祷。主耶稣，我哋去多谢你，因为你藉着马可呢个生命，或许咧佢即系唔系一个好熟悉嘅人，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人。不过你见得到佢嘅生命里边，藉着连日，藉着佢同主你嘅关系，藉着身边同佢嘅同行者，让佢有好大嘅改变。耶稣，我哋多谢你，因为俾佢嘅生命见证提醒我哋，我哋同样可以经历改变，我哋同样生命可以被主你拉着，我哋同样可以俾别人一个机会，让佢哋都能够认识主，生命被改变。求主你就帮助我哋教会，我哋一起起动，我哋一起要去学习更爱主。求你就带领我哋，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